翅的蝴蝶飞。

爱与憎恨造成了伤害，笑谈过去现在和未来，等着回忆，等着情绪，等着你的爱，期待你能回心转意，把一切坦白。你在期待我能不离开，回心转意要你回来。爱的神话不要说走就走，请你继续徘徊。我不怕哭，就怕等待。

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底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要不渝，